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，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。 别人用目光雕琢着 天涯海角，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， 让我们重新开始。 我是俊杰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 98.2。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？音乐国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9点 FM 982， 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我的少女时代说，青春总会因为一个人开始闪闪发亮。不完美的林真心遇到了深爱她的许太玉，就像刚刚能读懂童话的我们想象灰姑娘那样，刚刚好遇到捡到他水晶鞋的王子。每个青春年少的姑娘大多都会有一场悄无声息的恋爱，渴望他知道，可偏偏又希望他不知道。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中，我们开心又或者不开心。初次遇到他是在高中入学前的军训，阳光正好不偏不倚，我们就来了一次碰撞。结实的他在撞到我的那一刻，我瞬间被弹了出去，我很丢脸地坐在了地上，而他只是一脸羞涩，慢吞吞地将手伸出来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。这下我便仔细地看清楚了他的脸，顺便看到了他的胸牌。从此这个冒失鬼的名字便根深蒂固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那时候喜欢一个人，不是说非要跟他在一起，而是那种感觉有种甜甜却又涩涩的味道，就像他身上淡淡的草粉味儿。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女生都会有个暗恋的对象，要么是一个当红偶像，要么便是一个阳光的男孩。对，没错，他就是一个阳光的男孩。成绩不好，运动神经却出奇的发达，他的座位永远坐在最后一排，而我偶尔想要看他却要穿过无数黑漆漆的脑袋。那个时候大概喜欢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的理由，大概只是阳光正好，你穿了一件我最爱的衬衫。是啊，你不是许太玉，我也不是林真心， 而我们却出现在了我们整个的青春。所以感谢送我的这场空欢喜，让我在那个时候爱得刚刚好。那时候怀揣整个少女的梦境，喜欢一个明星便会收集他的好多海报贴纸，喜欢一个人便会制造无数次的巧合偶遇。哪有什么巧合，不过是一个傻丫头苦心经营的巧合，为的也就是多看喜欢的男生一眼罢了。如今不再年少，也比那时更懂什么跟感情，却再也没有当初的那种怀揣不安。我有整本的贴画，同样我也有整本的日记，日记里有你有我，青春里有过你，才不负少女一场。 空中 蒙蒙细雨，弯月凄迷，怕是初见来不及，青桑一地无踪迹，我在经历的是叹息，寻寻觅觅，泪泪凄凄，眉间锁你，百般惆怅笑醉意。 可是你才不会马上抱着我说好的。 醒的是你，回不去的也是你，而始终得不到的都是我。就像那句，星光不问过路人。所以即使以前、现在甚至未来这样的深夜里，在你身边陪你喝酒，陪你狂吼，陪你感慨人生，陪你回忆过去的，一直一直都是我。那又能怎样呢？重庆森林说，其实了解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今天他喜欢凤梨，明天他也可以喜欢别的，而我喜欢你却又太了解你。今天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明天永远不会喜欢我。朋友不甘，恋人又不甘，不甘的是凭什么让我来就来，不甘的是怕说爱你太尴尬，更怕的后来连不甘就不再有资格。就这样吧，走吧，星光不问过路人，此后是平庸，是惊世，是落魂，是风，是雨，我都只在一旁看着你。但愿记得你所有的模样，比水淡，比酒清，不要再把白开喝出酒的味就好。而我一生努力，不求一生悲哀，想要的都拥有，只求得不到的都释怀，爱不到的都深埋。 你在我面前顶天立地，而在你的眼里，我还只活在童话里。这么 弯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。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 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从未想过自己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，竟然会是在分手的时候。你愣了一下，我看到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有想过，若是你的眼睛里有一点点的不舍，我就会大大的给你一个拥抱，然后说，亲爱的，刚刚在和你开玩笑呢。可是没有，你除了愣的那下时眼睛里有过一丝丝的闪躲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里不带有任何的情绪，而你仍旧不发一言。我转身的时候你没有拉住我，我向前走了五步的时候你没有叫住我，我走了100米以后回头看了你一眼，你背着我也在走。此刻的我们和电视剧里情侣分手的画面还真像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喜欢你更多一点。别人都说女孩子还是不要在爱情里主动太多的好，还有人说在爱情里受伤的一定是爱得更用力的人。大概人都是这样，好的时候不相信什么爱情哲学，等到分手了，人人都是哲学家。我说我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，你信吗？你回得越来越慢的短信，挂得越来越急的电话，口袋里无故多出来的电影票根。女人至于爱情的直觉一定比其他事物都准得多，还是傻瓜。我没有见过他，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比我更温柔更体贴，但是我敢打赌，他一定不会比我对你更好。你看，我对你多好啊，不用你说，就成全了你的自由。朋友对我说，想开点，会遇到更好的人，千万别对爱情失望。我才不会对爱情失望呢。是啊，我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，陪我笑闹余生。我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，陪我的时候不想他。 我挺好的，还是一个人，自由自在，没有皱纹。 我也挺好的，已经两个人，心 的， 我也挺好的。 想见到你，会越过千山万水，度过黎明黑夜，只为牵一下你的手，倾诉对你的想念。那个时候没有火车，没有飞机，慢悠悠的船只，泛黄的书信，甜蜜与忧伤，反复煎熬，心却似莲花。幸福是麦田里的阳光，是月光下的影子，心里那点微弱的光芒，盛开在没有花香的小径，时光的树梢缠绕着你年轻时的发丝。所有的夜晚都是一个样子，就像那年天台上的风和水泥墙上树叶的影子，晴天的燕子忘记了回家的路，梦里的雨不停，不断旋转的车轮带我去哪里。一盏不灭的灯光或许可以等到一颗流 昨天在梦里我又看见你宝贝，他又要结婚，我怎么能受得了，宝贝别在夜里等我。相信我也不会再说，宝贝随便吧随便吧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反正活着也没意义，我要 挑算，最好的音响摆在窗前，没人在身边，我们只用一句话的时间了断了陌生之熟悉，再讨喜欢互相逼着。 跑步裙子愚昧的定义，我只是想用你的讲你是我独一的故事， 最重要的事。 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。